见，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北京延庆古称归川，每逢重大节庆，人们总能看到一场独具特色的民俗演出花卉。舞龙的、扭秧歌的、踩高跷的，上千名演员几十个表演项目一起上街，刮起一阵最炫民族风。其中有一个项目非常吸引眼球，彩船穿梭，唢呐喧天，锣鼓齐鸣，它就是延庆汉船。今天的非遗时光，记者张峰就带您一起探访国家级非遗项目延庆汉船的北京市级传承人丁石锁。 留住声音，记录历史，我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延庆汉船传承人丁石锁。 伴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当记者置身于2016年元宵节延庆花卉的现场时，虎虎生风的舞狮子、舞龙、高跷、秧歌等特色项目正轮番登场。记者发现，在众多花卉项目表演中，就有好几支国家级非遗项目延庆汉船表演队的身影。而作为这个项目的市级传承人之一，如今68岁的丁石锁正是辅导老师。 那时候船呀，全是木制的，北方最好的木叫榆木，这个老榆树，本身船体大约在60-70斤，这一船的空船就有60-70斤，跑也带着风子小百斤，那时候我都比较有劲了，那肩膀的牙子血红着，老是牙头皮子了，所以没有一定的毅力，没有一定的基础，你说玩不好。 延庆汉船是延庆民间花卉的艺术形式之一，表演者在陆地上模拟水上行船的细节，道具是由木架子按照船的外观形状制作而成的，船身周围缀上会有水纹的布裙，船顶的形状类似延庆古建筑戏楼的样子，前部为半圆形，后面呈正三角形，在船的上部糊有绘着吉祥图案的细白纱，船的四角拱头各挂一个彩绸绣球。在丁石锁看来，传统的延庆汉船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因为这三只船呀，一边仨图案，一只船六个图案，三只船一共是3×18个图案，就是按神话故事《白蛇传》。那个三只船就这个圆拱是前面，尖拱是后面，这全部有个断面吗？这个三船面呀，它各有各的做法，一是有个海上日出，二龙戏珠，狮子跪绣球，这是仨船头的彩绘。侧面有个六图案，第一个图案就是青白蛇搁昆仑山下界，最后一个图案的是后来不是跟徐仙不有个孩子了吗，叫徐世林，考上状元了不是吗，他爹领他去拜他娘去，就徐世林拜塔，塔拜倒了，白蛇搁塔上出来，这是最后一个图案，一共得18个图案，就是四周的他这个中央的那石是白绫子，白了以后拿浇翻水刷，刷以后质地不硬了吗，搁那时候画的，所以跟里边是四头飞头，有一个特点什么事，晚上玩特别漂亮，跟着晚上玩漂亮，他四角四颗花灯，那都是民间老艺人攒的灯，一串12只了。 完点着以后一抛起拉一回，那随风上相当好看。 最早的延庆汉船是由两个人共同驾一只大船。据说1937年玩船的村民们看到驻扎在延庆的国民党第29军也在玩汉船，体积小而且轻快，于是他们就把大船改成了小船，用三只小船构成一组互相追逐表演。以后各村纷纷效仿，并且在三只船的基础上发展到九只船。丁石所的父亲丁泰正是三只船的第二代传承人。 建成3000多年，古都六朝变迁，燕都辽金元明清，文化遗产说不完，青史几行名姓，宝藏代代相传，前人著作后人翻，凭吊间多少感叹。上回书说到咱北京城的 非遗时光，传承的力量。 延庆汉船三只船所演绎的故事源于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白蛇传。三位表演者分别装扮成白娘子、小青、许仙的模样，演绎三人游西湖的故事。其中扮演白娘子的演员是领舞者，许仙和小青紧跟配合，时而交叉，时而旋转，时而你追我赶，时而齐头并进，好像三只小船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活泼自如。丁石所从小就受到家庭的熏陶，酷爱汉船表演技艺，从五六岁时起就跟着看、跟着玩、跟着学，得到了父亲的口传心授。 大正师傅好多花卉，十多大，二三十大好花卉，就要跟着穿皮靠跑，来不去就跟我父亲玩到结束，五六岁跟着跑。 可是那时候他也架不起一只船了呀。 那时就好料吧，就看小孩子看嘛，年年跟年年看，就再笨也看会了。这汉船有四个特点：稳、飘、快、转。稳中求飘，飘中游，快，快中游转。稳就是在表演的时候，这个船不能上颠下颠，不能左右晃，跑得特别平稳。飘在跑的时候由上下起伏，就是意思这水上有风了，这飘飘飘。在什么是快？在需要跑一定场，你比如说跑八字、跑三角、跑淹没时候，这需要快，鼓点的脆，这是交接的功夫。悠然小碎步，擦擦擦擦一点跑，这得提出快来。跑是必须脚跟先着地，你要脚尖先着地，它非是垫不成。到转的时候，就最后的场记撒穿三只脚，顺时针逆时针转，这样不怕你快，越快越好。据我父亲他这跑，就是穿呀，上面不叫布吗？这有围船围子，上边放一碗水，跑起来水不能撒，这次你就跑稳了才。虽然叫旱船，但是旱船在你脑海当中，别认为是陆地。我这个船我在水里边的，船没有静止的时候，就是风不浪静似的，船它也在水上也动。哎，稍微有点没有，因为它这个水一动，它船杆就动。四个秀秀嘛，一船一个，转平接住转了。这次呢都玩出了，算个好演员了。 延庆汉船的组织叫会，各会都有会旗，上面写着某村汉船老会或某村渔船老会等字样，负责人自然就叫会头。丁石所回忆说， 那时呀他属于界，一般叫省里界，一是子发 说齐会了，齐会 筹备会， 那就说这个正月里大家拜年的时候，顺道就把这个筹备工作就开始准备了。对，那你得练一练吧。 不怎么练，那都是上都熟手，用不着怎么练，根本上谁跟谁套，谁跟套都配合相当默契。一看眼神，一甩头子，这下个动作干什么了？人家等大家这水平。 比如说咱胜利街，咱是固定班底，正月里拜年的时候就开始。 应该是到16晚上了，叫17晚上，只要船能进去的门，来这儿进。一是呢，给拜年求个喜庆，对你得互相尊重。另外一个是娶你百年，你不能白着百年，我给你百年去了，你家给拿几个馍馍，他家给来的粉条子，那家给来了块豆腐。 那为什么不是正月十五晚上呢？ 正月十五都上街，街上都有过去买卖铺子，就是各商号给商号拜年，到了一个商号都没有白着的，打点心给递上点心，打火是懂的火烧，买寿司给包包寿司，图个喜庆。有的村人家，你初二三就开始玩，玩的什么？玩的二月二的。 最热闹的一次，据我父亲说是48年吧，到下班圈上村慰问解放军伤病员，那年是村是最热的一次，全县各自然村花卉真有花卉的全到这去表演去，长达3天，也最有隆重的一次。 熟悉汉传表演的人们常说，动作要靠鼓来催，半台锣鼓半台戏。延庆汉传有自己专属的曲牌，开场、收场和变换曲牌都由大鼓指挥，每位唢呐艺人会根据表演的不同场景调动演员的不同情绪，即兴变换节奏。上个世纪80年代，丁石所开始系统的学习延庆汉传的音乐伴奏。 这延庆汉传伴奏呀，带有汉传的鼓点，因为汉传呀，它是因为跑汉传，它速度比较快，这是其一。其二呢，它每一分钟基本都在100多拍，最快是达到120-130拍。就跑的最快的时候，我们吹什么叫将军令？拉嗦嗦嗦，拉嗦嗦嗦，拉嗦嗦嗦，拉嗦嗦嗦哆咪来，拉嗦拉哆，拉嗦拉哆来，拉嗦哆来，拉嗦哆，哆来哆来哆来，嗦嗦哆来，嗦哆拉咪来，拉嗦咪咪咪，拉来咪咪哆来，嗦哆来咪咪哆来咪，嗦哆来咪咪来咪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是最快的将军令，必须跑台步。你比如说，赶延边的时候比较慢，就吹什么寿星花啊。 福禄寿的寿， 福禄寿的寿， 寿星化。 扫哆哆扫拉扫发，扫哆扫拉哆，哎扫发，扫拉扫嘞哆拉哆，拉扫扫嘞扫嘞哆拉哆，哆扫拉哆扫拉哆哆了扫哆哆了扫拉扫发。这是在中速时候吹的曲子。 哦，这是中速的。 哎，人家还说叫娃娃，就那个女子那咯咯声 娃 娃。娃来子来咪哆啦哆，来子来嗦哆啦哆，啦嗦啦啦哆来发，啦嗦啦啦哆来发，啦嗦嗦咪来这气口，啦嗦啦啦哆来发，啦嗦嗦咪来哆来咪哆咪来哆啦哆嗦啦哆来咪啦，来哆啦啦来哆啦，来哆来哆来哆来哆来哆哆哆，来子来咪哆啦哆，返回了中速 中速 哎。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凭借着全面而扎实的技艺，在丁石所的带领下，胜利街的三只船经常在延庆内外表演和参加比赛。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延庞汉传以78支的庞大阵容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丁石所作为成员之一，无比激动和自豪。1987年在北京市龙潭杯民间花卉大奖赛上，丁石所带队表演的白蛇传摘得大赛桂冠。2008年丁石所成为了第一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4年11月延庆汉传又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延庆第一个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花卉。但是从延庆汉传的整体发展趋势看，丁石所总是忧心忡忡。 老的老了，小的也不会的不会，要真正想按老的东西真正的非遗的东西传承下去，还要费大笔劲，需要政府支持。没有这个提供的表演场所，没有提供的机会，没有这个平台，那我的传承人，你比如说你们仨想玩，我只能口传心授，我得有道具，所以道具我得有传，我得有乐队，我得有演员，穿帮带一阵那才能下来。 2009年的冬天，有着共同爱好的几个学生在延庆归川广场一起吹吹打打，凑了1500块钱买了3只旧船，组建了90后汉船队。2010年大年初一上街串村拜年，整个春节期间不间断演出，成为老百姓街头巷议的话题。2011年其中的3位队员在延庆文化馆的牵线搭桥下拜丁石所门下，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延庆汉传，邱振飞就是其中的一位。 因为小的时候呢，在延庆县城它不大，然后每年呢，到了这个正月十五的时候呀，特别的热闹。县城呢就是四街三关，每个街每一个村都有自己的花卉队伍，正月的14、15、163天都要进城来表演。然后我那会儿特别小，然后父母呢就是带着我，就是我爸爸举着我坐在爸爸的肩头，然后再看那个表演队伍，因为人山人海，人特别多。然后等我稍微大一点了，就在琢磨啊，如果要是自己也能跨着汉船 去表演，那多好玩，多过瘾啊，是吧？后来呢，几个小朋友自发的就组织了这么一个，当时叫九零后汉传队，我是唯一的一个八零后，但是呢，我虽然是个八零后，但是呢，加入到他们这个队伍当中呢，这个平均年龄一算啊，还是接近于九零后的这个年龄，所以这个船队就定名为九零后汉传队。 在丁石所的辅导下，几个徒弟长进不小，技艺越来越精湛，对汉传的热爱也越来越强烈。这几年他们走出延庆，陆续参加了很多活动和节目，但是邱振飞说他们也面临着很现实的一些问题。 我就觉得能学的时间也特别的少，因为现在我们这几个徒弟，就拿我们这三个徒弟来说吧，我在北京这边市区上班，然后另外一个徒弟呢是在延庆做幼教，是一名幼儿园老师，还有一个小徒弟呢，他是在延庆一个企业里面上班。其实三个人能够聚在一起的机会特别少，能够在一块儿师傅亲自来指点来表演的机会更少，所以我们就特别珍惜这种能够在一起训练的机会，也是在想办法吧，就是争取一些时间，就是大家能凑到一块儿的时间来表演。关于我师傅教我们，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教的是我们怎么样去做人。其实每一个民间文化的这些个东西，其实师傅教的更多的都是教给大家怎么来做人做艺。我师傅反正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表演吧，你就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千万不能浮躁，别说自己哎呀我可是拜了师了，我可是掌握了这个技巧了，一定踏踏实实的多跟这些个老艺人去交流，多跟他们去学习。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能够让延庆汉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并不是说真正就把它作为一个非遗，就只有我们几个人掌握这个技巧啊，几年或者是一年当中表演一次，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们想的就是把它经常的来作为一个健身锻炼也好，作为一个展示的窗口也好，能够经常性的把它展示给大家。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延庆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张毅近年来一直从事延庆汉传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他说，随着老一辈汉传艺人的淡出，一些表演套路和技艺正在被简化或面临失传。 从80年代对汉传就进行改造，那个时候就把汉传呀，就从木结构就改成那种，比如说那个铁棍的呀，或者是不锈钢的呀，就改成这种结构了。它为什么要改？是为了让汉传呀轻便。但是轻便之后呢，反而使这个汉传呀失去了它原有的那种历史特色了。它轻便了，但是玩起来的时候它就飘了，它那种那个汉传的那种沉稳劲儿就表现不出来了。然后另一方面，过去都是彩绘，现在都改成那个喷了喷绘。第一是没有那个彩绘那活灵活现的那种灵动的东西。另一方面呢，喷绘的时候，它的主题也都变了。比如说，延庆汉传主要以那个《白蛇传》为主，但是现在这个汉传呀，喷绘出来的一些东西，它都是一些比如说山水，就跟那个汉传所演绎的故事本身，它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就脱离了延庆汉传它的历史背景了。 张毅说，近年来对延庆汉传的保护工作其实一直没有停下脚步。2011年，井庄镇被确定为延庆汉传的传承基地，配备了道具、服装、乐器。文化馆也组织丁石所等专家对学员们进行化妆、伴奏、套路等方面的培训，并组织学员参加各类活动，推动非遗的传承。 井庄镇呀，建立一个那个汉传传承基地，主要是因为那个有一个村儿叫方老营，这个方老营村呀，就是一只船的保存吧，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地儿。因为这个一只船是那个延庆最古老的汉船，但是现在玩的呀，就是能够玩的屈指可数。整个延庆县现在能玩一只船的呀，顶多是两三个村儿，正在做着，就是争取跟他们村儿能够培养出来一个。然后是井庄镇啊，它有个小学，它想做一个那个小文课程似的，西二河中心小学。然后这个学校呀，对这个汉传比较感兴趣，想把这汉传做成他们小文课程。我们那个正在谈这个事儿，就下一步我们就会把那个延庆汉传进小园，争取能从那个学校这块继续把这个传承这工作呀给它落实了。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丁石所总是把玩字挂在嘴边。他说，延庆汉传的魅力不仅在于旁人的观赏，更在于参与者的享受。 咱们玩什么？玩什么？咱一直玩水平， 玩是仁义，玩是道德。我跟街上玩船，我跟讲过这个事儿。到哪儿拜年，不许张嘴要东西，给你不说不要，不给不许挣。我说到了一个场景，你给东西你该咋玩咋玩，不给东西该咋玩咋玩，绝不能懈怠。我当回相当严。 估计您父亲也是这么教你。 对了，而且我父亲是文盲，一个大字不识，家教相当严，既没工资也没任何待遇，连化妆也得头饰全是自己花钱买，没有这笔开支。像附近周边乡村玩什么跨船都是走着去，都跨船七八里地十来里地，该回到夜里一两点了。那时候呀，没有像什么塑料花啊这东西啊，没那种，全是自己设计，都是拿纸穿花。俺们家也能组成一船队，有打的，有吹的，有玩的，一直到我的儿子，到我的姑爷都玩过这个，就是喜欢参与，没什么别的东西。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曼勒说牛羊满山坡，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着。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河水泛清波，雄鹰随着你展翅飞过，留下那段动人。

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南京军区前进指挥所总指挥江国宇请求尽快将医疗队派往汶川重灾区。正在这时，前方报告通往汶川水墨镇的道路已经打通。 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家异常兴奋。江总指挥立即向指挥部申请将411医院2支医疗队派去执行任务。指挥部随即同意了医疗队将原来派往安县执行任务的计划调整至汶川水墨镇。20:30，411医院医疗队乘坐成都军区提供的大巴车开往汶川水墨镇。20公里左右的路，整整走了4个多小时。一路上都是被砸烂的汽车，一边是滚下的石块堆积，另一边不到1尺的地方就是悬崖，看着非常可怕。路上偶尔还会看到往外跑的受灾群众，说你们不要进去了，那里有瘟疫。经过几个小时的奔波，411医院医疗队到达了水墨镇，随后立即开始救治工作。5月18日15时，68岁的藏族老太毛月珍被送到了医疗队。由于房屋的坍塌，毛月珍被砸伤的腰背部出现了大面积的皮下血肿以及皮下组织坏死，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会引发败血症，危及生命。医疗队争分夺秒，在最短的时间里从他身上抽取出了超过800毫升的血块和坏死组织。18时，医疗队又收治了一名重症伤者，叫英卓，是个彝族姑娘，怀孕已经8个多月了。送来医疗队的时候，由于大出血，人已经处于休克状态，她的左侧颅脑脓肿十分严重。医疗队进行了全力抢救，英卓得以生命体征良好，母子平安。为了更多地争取到救援医治的时间，医疗队派出9支医疗小分队52人深入水墨镇14个村进行巡诊，由411医院胡家乐副院长负责。就在411医院医疗队在重灾区水墨镇忙碌时，南京军区联勤部副部长、前进指挥所总指挥江国宇依然马不停蹄。5月19日早上7:40，江总指挥从电视中看到映秀镇的道路刚刚被打通的消息，立即带人前往成都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四川省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部抢任务，汇报了411医院医疗队在水墨镇执行任务的情况，并恳切申请派出医疗队进入映秀镇。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的一再请战感动了当地政府。四川省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一名副厅长随即召集人员协商，10分钟后通知江总指挥可以派医疗队赶往映秀镇。 但水墨镇也有不少受灾群众希望能够兼顾。同时，这位副厅长还提醒江总指挥他们要注意安全，毕竟通往映秀的路上每天都有多次塌方事故，刚刚修复的道路也是十分脆弱的。411医院第一医疗队立即从水墨镇出发，从8时45分开始，短短的20公里路程，他们用了将近4个小时才赶到，其中有一段百米的路程就用去了1小时20分。并不是堵车，而是道路不时会有塌方，不时的被阻断。灾后的水墨镇和映秀镇信息闭塞，两镇下辖的28个行政村成为孤岛。巡诊小分队带着大包大包的药品和医疗器材翻山越岭，边打听边探路。特别是映秀镇是这一次地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伤亡惨重，所以这里也成为医疗队最为集中的地方。除了411医院第一医疗队，这里还有来自301医院、军事科学医学院、31大等五个单位的医护人员，共339人。任何一个片段，任何一个场景都让我感动。在这里巡诊最怕迷路，放射科医师马哥在一次去白石村的路上发现一对躺在乱石中的夫妻。地震发生后，这对夫妇心慌意乱地赶去三江乡找儿子，迷路了，丈夫因过度疲劳衰竭而死，伤痕累累的妻子被411医院的医护人员抬回救治。土生土长的村民都会迷失方向，更何况初来乍到的医护人员。虽然心有余悸，但出发的脚步依旧坚定。411医院第一医疗队在上级的要求下立即在映秀扎营，把救治工作向周边辐射。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重新编组，建立了一个五人应急分队，另外以五人为一组建立巡诊分队，为参与救灾的官兵及周边村组受灾群众进行巡诊。后来411医疗队又组建了一个8人的医疗小组，被空运至条件异常艰苦、断水断电缺食品的银杏乡。随后的一个月里，411医院医疗队跑遍了水墨镇的18个村、映秀镇的10个村，做到了救治不留死角。哪儿有灾情，哪儿就有红十字方队。虽然汶川是这次大地震的震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的身影也深深地镌刻在这片曾经灾难深重的土地上，但这仅仅只是130,000投入抗震救灾的解放军、武警和民兵预备役大军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个缩影，一个代表。那是多么令人心潮澎湃而又悲壮万分的历史大场景啊！在广达10万平方公里的震区土地上，大军云集，从军种分，有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武警部队，加上民兵和预备役人员，涵盖了共和国武装力量的6大支柱。从兵种分，有空降兵、运输航空兵、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有侦察兵、通信兵、工程兵、防化兵、消防兵，三军部队各路精英纷纷亮相。此外还有气象、水文、导航测绘、航天测控、航空遥感等专业部队加盟参战，提供保障。再加上配属解放军抢险行动的民航运输、铁路运输以及国外、境外救援力量，抢险力量阵容蔚为壮观。三军联合指挥，陆空联合搜救，多军兵种联合救灾，一架架军用运输机星夜起航，一辆辆军车昼夜兼程， 一直至精锐之师走上抗震救灾的战场，汶川的故事没有讲完。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汶川大地震留给了我们太多的痛苦与悲伤的记忆，同时，抗震救灾的伟大行动中又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这一切都是为了两个字：生命。这是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之间的一次灵魂与肉体的告别与重合，它因此变得如此的壮烈与壮丽。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悲痛和精彩的了。人世间的一切事，皆因生命而产生光芒与辉煌，也皆因生命而流逝黑暗与罪恶。地震带给人类的是瞬间产生的生命悲剧，而这个悲剧并非因为瞬间的死亡而永远停留在悲痛的哭嚎与眼泪，它还会滋生为抗争这种死亡而出现的另一种更加坚韧与不屈的生命力量。所有一切悲惨的死亡和英勇的抢救，都在彰显着人的生命的伟大和尊严。人活着的时候是需要尊严的，用百姓的话说，那就是面子。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用独特的面子来诠释自己的人权思想，因此当某一个人在死了之后，那些活着的人会尽一切可能来满足死者的面子，包括给他们体面的衣饰与活着的时候一样的生活方式。那些陪葬品就是寄托了生者对逝者的一种尊重。在灾区，我听到了太多亲人与亲人之间的那种感天动地的生死离别之情。有一张照片上，一个中年男人为了让亡妻能够进殡仪馆火化，他将已经死去的妻子用红布包住脸，然后绑在自己身上，用摩托车驮着亡妻送他最后一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空降兵的眼里，所以部队的一位新闻工作者拍摄下了这个镜头。其实在灾区采访时，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这样的场景有些是不可能在新闻媒体上出现的，多数人也不可能听到和看到另外一种灾情下的人类的表现。而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比那些在废墟中奋勇抢救生命的场面和义举更加催人泪下和悲壮。它是我们人类最后所获得的尊严，并将这些瞬间永恒地定格在中国的名字之下。某学校教学楼的垮塌现场，一名孩子被瞬间倒下的水泥楼板压断了脖子。当救援队员将他抬出现场的时候，头颅突然掉下，吓得许多人一阵恐慌，躲到三丈之外。可是这个学生的班主任毫不胆怯地上前去抱起掉在地上的头颅，然后给孩子重新放在脖颈上，为了能让前来认尸的家长看一个完整的身体。这位教师守在手体分开的学生身边整整一个月。12号的夜晚是每个人的心都在寒战的冰冷之夜。某学校操场上摆着越来越多遇难者的遗体， 而在十几米之外的废墟现场，大人们则都在拼命抢救那些不停地呼喊着救命的生命。没有大人顾得上已经死去的孩子们，他们只能被暂时安放在操场的泥地上，与那些刚从惊恐中逃脱了死亡的活着的孩子们待在一起。没有人去教那些活着的孩子这个时候你该做些什么，也没有人去教那些活着的孩子你该怎么面对离别你的那些小伙伴。可是大人们没有办法再在黑暗中进行抢救时，他们向操场上看去，却都面露敬重。雨中，那些活着的孩子或用雨具，或用书包，也有用塑料布，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衣服，在为一个个死去的小伙伴们遮风挡雨。而他们的脸上丝毫没有恐惧，相反的，个个显得那样的坚定不移。北川中学的抢救现场从14日起已经很少能见到生还者了。成批成批的花季少女和少年被救援队员抬到操场，一个挨一个地摆在那里。由于离别生命的那一刻经受的各色各样袭击而死亡的孩子们的表情与面容各不一样，令人心痛至极。遇难孩子们的遗体又一时没有可能迅速处理。而就在这时，不知是谁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找来孩子们丢失在废墟里的书本或作业本，然后一个挨一个地将孩子们的脸遮住。抢救现场的战士们后来告诉我说，现场至少有几个不知姓名的人一直守在那些永远不能再说话的孩子们身边，随时准备拾起掉落的书本重新盖在他们的脸上。余震随时而来，风也刮过来，遮在孩子们脸上的书本不时被吹落或者是震落，但是很快又有人上前轻轻地拾起书本，重新给永远安眠的孩子盖住他们的那一张张痛苦的脸。这在惊心动魄的抢救现场似乎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场景，但是它却让悲痛的现场平添了几分肃然。有人告诉我，曾经有个女学生被抬出废墟时，裙子已经被撕碎而不能掩体。只见一个年轻的小战士立刻脱下自己的迷彩服，然后认认真真地给这个女学生穿上，像对待自己的妹妹一样。地震像一个恶魔，它不分手段，用最极端的残忍方式来毁灭人的生命。一个孩子被断裂的墙体钢筋刺破了腹部，五脏六腑散落在地。孩子的家长看到这一切后立刻昏死过去，家长像疯了一样喊着，这娃娃不是我的，我娃娃不是这样的。几个小时瘫在地上哭着不承认那是自己的孩子。70多岁的爷爷捧着孩子身上一直带着的写有名字的胸徽，老泪纵横地跪在地上，为自己的孙子一样一样地捡着沾满灰尘的五脏六腑，然后用布擦干净再放进孙子的腹中。这是孩子不能少了，一点儿也不能少。老人就这样一直忙活了3个多小时，旁人见了 无不泪雨纷飞。十三日，某山区小镇的一所小学废墟前的停尸处，一位从山上赶来的家长抱着已经僵硬的孩子的身体，突然发现孩子少了一只小胳膊，便哭着冲到废墟里拼命地刨挖，像寻找自己失落的生命一样。很快，他的食指淌血，昏死过去。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帮这位妈妈把她孩子的小胳膊找到。镇上的一名干部对现场抢救的几十名干部群众这样说道。于是，干部群众们重新将一堆堆废墟进行搜索。其实，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按说，孩子的断胳膊应该在挖出他的地方寻找，可偏偏在那个地方就是找不着。周围四五平方米的废墟堆里就是不见他们需要的部分。现场的一名干部指挥道，把范围再扩大一倍。于是十几个干部群众包括老师又开始向更大的范围内寻找，他们扒开一堆又一堆废墟，没有找到小胳膊，却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位同学的遗体和两条断腿。我真的不想找了，实在让人受不了了。一位同样是当母亲的妇女刨着刨着，突然一下坐在地上痛哭起来，说啥也不愿继续了。她的孩子虽然幸免于难，可她受不了眼前这一幕幕悲惨的情景。孩子的小胳膊最后终于找到了，是在十几米外的一个楼板的夹缝里找到的。有人估计当时楼板削断了那位同学的胳膊后，正好被另外一块断裂的楼板反弹出去了，所以才甩出了那么远。这已经是五个多小时以后的事。现场负责人让另外几位妇女帮着那位遇难者的母亲用缝衣服的针线为她已经逝去的孩子缝上小胳膊。宝贝儿啊，妈妈愿意随你去，妈妈不想再活，妈妈就像这样一直搂着你。那位母亲与自己的孩子平躺在临时停尸处，久久不起。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人活着的时候是需要尊严的，而死者同样需要尊严。那些定格在抢救现场的最后尊严更值得被记录。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英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同样是13日，某家属宿舍楼倒塌现场，一位部队连长正指挥一队战士将10多块楼板移开。当最后一块楼板被掀开之后，他们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一位男性遇难者的遗体被压得面目全非，仅有7-8厘米高，完全被压扁压烂了。而这位遇难者的家属就在离抢救现场仅10几米的地方等待着认领。这么个样子咋让家属看呢？部队官兵愣在现场，不知该如何是好。你们先去把家属稳住了，这里让我来。说着，连长慢慢弓下身子，轻轻地将自己的双手插进那具已经不成形的遗体底部，然后缓缓托起，又一步一步轻轻地走出废墟，向旁边的那顶当作临时停尸房的帐篷走去。快躲开，躲开！连长拖着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走过的地方，原先围观的人纷纷退到了很远的地方。人们恐惧这样的遇难者遗体，因为确实太惨了。按道理，这样的遇难者遗体必须进行特别的处理，放进装尸袋，直接或火化或掩埋。但现在家属还没认领，所以必须保证遇难者尽可能的最后的那份尊严。这位连长知道自己的官兵也有人很惧怕罕见的遇难者遗体，便默默地独自承担起了为这位遇难者整容的任务。现场的场面无法用文字描述，也不可能用摄像镜头来记录，只有我们的连长同志一个人在那里用双手和几块布条帮着遇难者从头到脚进行最后的一次关怀。3个小时后，这位连长从帐篷里出来的时候，浑身都是血迹，他只说了一句想吐，便当场瘫倒在地。多次往返于地震灾区之后，我似乎患上了一种脆弱的神经质，每每踏上灾区的土地时，我的双腿就会感觉特别的绵软，尤其是踩踏在那些倒塌的楼群和村庄的废墟上时，我总感觉自己的双腿有些不听使唤，软绵绵的，像踩在雾里云里一般。后来我明白了，我明白自己的敏感的神经在发生作用。我的幻觉里，怕自己的双腿踩疼了那些仍在废墟里沉默的遇难者的灵魂，怕自己的双腿踩醒了那些长眠于废墟中的遇难者痛苦的感觉。这种意识叫我不敢重新回到那些曾经被512大地震引入地狱的人们遇难的地方。我想不管是已经化为烟尘的灵魂，还是仍埋在废墟没有被挖出的遇难者，他们都会因我的踩踏而有所感觉。在地震过后1个多月的某一天，在网络上 突然传出了一则消息，说北川城内有生命迹象。虽然后来没有找出幸存者，但我仍然认为埋在废墟里的10000多北川人中肯定还有人仍然活着，只是我们有限的能力没有办法去拯救他们而已。我们这些貌似很强大的生存者其实有时很没有能力，仅靠一个生命探测仪想完成对所有幸存者的判断是非常有限和不准确的。生命在自然界千变万化，谁也不敢说深埋于废墟中几十天后的生命就永远不能复活，奇迹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还是一句老话，只是我们能力有限而已。从灾区回来的人都会有一个同感，那就是对生命的重新认识。活着多好啊，这几乎是经历大震后的所有生还者的共同心声。是啊，活着多好，活着我们可以舒畅的呼吸，可以尽情的享受生活的甘美，可以想说就说，想做就做，这是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自由。但死者却不能，他们只能在废墟里等待活着的人对他们的处置，一切都是被动的，没有选择。人类自有历史以来，世界上发生过无数次劫难，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社会里对生命的处置都不一样。过去西方社会的一些人权主义者经常指责我们中国人不讲人权，似乎只有他们才最讲人权。人权包含了对死者的尊重，一旦战争和灾难光临我们的时候，某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士出于他们的人权观偏见总是在指责我们。然而在此次的汶川大地震中，西方人的声调大有改变，原因是他们发现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其实不比他们差，甚至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中华民族在此次大地震中获得的一份尊重。许多记者和媒体似乎并没有太多地把镜头移到一个特殊的领域，对遇难者遗体最后处理的细节上。也许是太多的抢救生命的现场太感人、太紧张和太惊心动魄了，也许是对遇难者遗体的最后处理不易被人知晓和难以采访到。但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所以我用特别的场景来向广大读者报告这样的内容。原因之一是，我坚持认为这是体现民族精神的另一个辉煌之处，它可以显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程度。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大地震后的第三天，抢救工作正处在最紧张的72小时左右的时候，来自总指挥部的一项新的指示正在灾区的各个抢救队伍里悄然传开与执行着。必须认真处置每一具遇难者遗体，确保对死者的尊重，以告慰那些遇难者家属。汶川地震带来以前我们很少遇见的一大问题是，由于交通和通讯的阻断，加之多数震区在偏远的山区，大量的遇难者遗体不能在当时获得家属的认领，而夏季又加雨林之后的遇难者遗体一般只能存放2到3天，数以万计的遇难者遗体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置，时间越长不仅对他们的家属不好交代，更重要的还可能造成比地震更具毁灭性打击的疫情的 随时泛滥。而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告诉我们，死者必须尽可能地获得家属认领。可是时间并不允许，像汶川等多数地方的营救幸存者的战斗还在紧张地进行着，山区的村寨甚至在一个星期后连空降部队都无法进入，遇难者遗体不可能再暴露在外面。一项特殊而必须尽早处置的事摆在了政府和各个战区的救援队伍面前，就地处置毫无疑问是唯一的选择。可是说着容易，做起来却非常之难。这项特殊的艰难的任务给政府和救援队伍带来不少的困难和麻烦。首先是那些已经有家属认领的遇难者遗体的处置，因为巨大的不幸来得突然，那些虽然明知与自己的亲人已经生死两个世界了，但活着的亲人仍然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们不愿意就这样草草地处置亲人。有人甚至把遇难的亲人背回家后供在帐篷内几天，不愿别人来打扰。一个失去妻子和女儿的男子说什么也不愿把死去的妻子和女儿交出来，他说他已经不想活了，房子没了，妻子和女儿没了，自己活着还干啥呢？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死字，他认为只有与妻子女儿一起升天才是最好的结果。干部们前来动员，说破了嘴皮子仍然动不了那两具遗体。干部们换了一种方式动员他，他说，你真的爱他们吗？男人翻翻眼皮说，不爱他们，我干啥天天守着他们？那你很恨地震夺取你两个亲人的生命吗？我恨死老天，他不长眼。那既然你恨老天不长眼，那为什么还甘愿让老天欺负你的亲人？啥意思？这不明摆着吗？老天已经让你失去了两位亲人，现在他又不想让你的两位亲人有个完尸，他想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烂掉，你就甘心吗？男人不说话了，突然间又嚎啕大哭起来。终于他放开了扑在妻子和女儿身上的自己的身体，让干部和救援队队员将死去的妻子和女儿抬入已经准备好的棺材内，并且亲自找出妻子和女儿没有穿过的新衣服，让娘儿俩在离开他的最后时刻体体面面地留了一个遗照。某中学掩埋遇难者遗体的墓地上，几十名军人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有的将一具具遇难者遗体装入黄色的口袋里进行最后一次消毒处理，有的则在挥动着铁锹挖掘墓穴，丈量着高度与宽度，有的则把遇难者身上寻找到的某一遗物珍藏下来，装入固定的小包里。上百具遇难者遗体被一一埋入地下。从坟墓的标志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有的遇难者是有名有姓的，有的则是无名墓，它的数量占了三分之一之多。显然，这个遇难群体是在地震非常严重的坍塌地，他们大多数是16、7号被救援部队用推土机和挖掘机从废墟里清理出来的。一位地方官员告诉我说，看不清楚了，有的连家属都认不出来。我问道，那对待这样的遇难者最后怎么办呢？如果他们的家属来辨认的话？官员说， 那就得重新开木器官。这不是太麻烦了吗？而且遇难者遗体可能已经腐烂，还容易引起疫情。处置遇难者遗体的工作人员非常肯定地回答说，即使是这样，我们还得尊重家属的意见，我们不能让活着的人再留下遗憾。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就在前一天，有三位刚刚从山上下来的学生家长，当他们得知自己的孩子遇难后，说什么都要认一下自己的孩子。本来我们对每一位入土者都是照一张照片的，但有的遇难者被埋的时间长，加上遇难时已经被压得不像样子，照片也看不出个啥模样，只能凭个大概。可是家长要看一看自己的亲生儿女，所以我们只能开墓器官。当然多数其实只是一个尸袋，但我们得尊重家属，那就得挖出来，让家属做最后的辨认。有一位家长开始说不想再开棺了，但是过了一天又非要我们把坟墓挖开。他说他不放心我们把他的女儿埋好了。第二天我们就带他到墓地，当我们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挖开他的女儿的坟墓，让他看安葬的情况后，他说他放心了，说没想到你们把我的姑娘安葬得那么讲究。我们告诉他，所有遇难者的安葬是按统一标准，不会有任何粗枝大叶的。后来又来的另外六个家长就再也没有要求开启坟墓了。我觉得我们政府在这一次对待遇难者遗体的处置上是非常人性化和标准化的，让生者感到有种安慰，对死者也十分负责任，具体化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位政府工作人员说，在北川县城和映秀镇，有关部门建立了几处遇难者的集体墓地，这是地震七八天后必须做的一件大事。这样的墓地需要在一块相对安全的地方，它既不能再受余震的威胁，更应当是让那些不幸的遇难者的灵魂能永远地驻足安眠之地。救援部队承担了这样的任务，那些年轻的战士们刚刚告别抢救生还者的紧张战斗，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便穿上防护服，开始了搬运和安葬遇难者遗体的艰巨任务。然而，他们没有因为任务的艰巨而忽略对死者的每一个安置顺序。先消毒清洗他们的遗体，尽可能完整地保留他们留给亲人的最后一个遗容。而这样的工作有时需要花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且不说寻找断臂缺腿会耗时间，处置遗容的工作极端艰巨，光是现场每一天十几个小时在特殊气味里工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勇气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支撑的。有个战士告诉我，开始他把遇难者装进尸袋，每次都需要很长时间，后来遇难者遗体太多了，就干脆用双手去抱遇难者的遗体。他说这样效率就高多了，他最多的一天抱了40多具遇难者的遗体。战士又说，天气一热，每晚埋一天都可能对灾区的安全带来威胁，所以上级要求我们必须在两天之内埋葬上千具遇难者的遗体。任务虽然很重，但我们仍然不放弃每一个细致的步骤，对所有遇难者都要做好整洁遗体、认真消毒、规范入地、标明墓碑。其实我知道 这项集体掩埋遇难者遗体的工作是带有半秘密性的，但始终是在专家和相关人员的指导下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的。在北川和映秀等地，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那几处整齐划一的遇难者集体墓地，它不再弥漫着浓浓的药水味了。他的新土上已经开始长出嫩嫩的青草，相信在更长一些时间后，这里将是青草和野花并盛的绿地。他因此也会让所有活着的人感到一份安慰。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地震灾区，大批的志愿者群体也是一股重要的救援力量。他们是如何帮助灾民的呢？在他们的身上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殷超。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近期播出由我演播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第一》。其实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当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恰巧在成都，所以说对这一次事件感受极为深刻。这本书写得也非常好，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很多场景和故事。那么希望加上我的演播，能给这部作品加分。在此也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何建明先生，以及《纪实传奇》节目编辑我的同事张雅娇。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维所作的《汉江临泛》。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玉山翁。唐玄宗开元28年，也就是公元740年，在长安担任殿中侍御史的王维，因为公务南下，在他途经襄阳地区时，有感于汉江的这一段水域激流澎湃，便写下了这首作品。全诗采用淡雅的笔墨，描绘了汉江壮丽的景色。诗人将周遭所见的山川景物写得极为奔放雄伟，如同巨幅的水墨画一般， 真正印证了后人对他的诗中有画的称赞。全诗大意是：楚国边塞连接着三湘之水，荆门山下九条支流相通，江水滚滚奔流天地之外，青山绵延在水雾中若隐若现，波涛汹涌，让人感觉岸上的城池也随着水波浮动。大浪翻滚，远处的天空仿佛伴随着江面颤抖。襄阳一带的风光真是无限美好，真希望效仿山翁一样留在此地长醉不归呀。王维笔下的汉江，又名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发源于陕西秦岭，流经陕西、湖北两省，最终在武汉市汉口的龙王庙汇入长江。由于湖北省的年降水量高于陕西，使得汉江在进入湖北以后，水流量陡然加大，流速极快。再加上汉江在襄阳一带形成了一个拐弯的形状，更使得江面波涛翻滚。王维乘船行至此处，受此地壮阔景致的感染，自然诗兴大发。在他诗歌结尾处提到的山翁，乃是西晋时候的名将山简，他的父亲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山简尽管是一员武将，但是颇具其父亲的名士风度。他镇守襄阳多年，保护一方百姓免于流寇的袭扰。在闲暇之时，山简也常到襄阳周边的山上饮酒观景，往往大醉而归。王维心中想必也是向往山简这样的名士风流，才会在诗歌的结尾自比于山翁了。今天的人们如果到访襄阳，仍然能够欣赏到当年王维所见到的壮阔美景。在当地，游览汉江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乘坐短程客轮，沿着襄阳段的汉江上下巡游，船行险滩，穿梭于沙洲之畔，目睹江水澎湃，两岸的苍山翠柏，确实如同欣赏一幅水墨画卷一般。或者还可以登上襄阳周边的高山，俯瞰整个襄阳城与汉江。襄阳周边最有名的高山非岘山莫属，岘山一带名胜古迹众多，它的最高峰扁山海拔459米，正是登高眺望汉江与襄阳全景的最佳去处。除此之外，在岘山对面隔江相望，还有一座鹿门山，与岘山一样，这里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古代文人曾在这里留下了大量诗词文章。在鹿门山上登高眺望，人们可以从截然不同的视角再次全方位饱览汉江的风光。要论描绘美景的文字的精妙，后世恐怕没有哪个人能够超越王维了。最后，不妨让我们再去回味一下他的诗歌，去想象一下他笔下那波涛滚滚的汉江风光。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浅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江森阳死后，苏伟没有任何表态，既不说放了张盼玉，也不打算处理张盼玉。苏峰塔也享受着这样暂时可以和张盼玉相处的时光，没有过问父亲想怎么处置张盼玉。可是好景不长，母亲以张盼玉生病为由不再让儿子去探视他。最终苏峰塔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他接受不了张盼玉怀孕的事实，逃离了这个家。儿子消失后，孙刘花一度发疯，满城寻找，却换来一场空。苏卫也找了，甚至还破天荒地报了警。警察通过查访确认苏峰塔是自愿离开医院的。对于这个答案，孙刘花并不觉得意外，儿子终究选择了逃离。苏卫的评语只有一句，孽种，喂不熟的东西。 小峰会回来的。 孙刘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苏伟居然在家里养了一条狗，此狗十分凶悍，取名为豹子。进家第一天差点咬死虎皮，在孙刘花的帮助下，虎皮保住了性命，被永久地关进仓库。虎皮倒也平和，有那只小猫陪伴，有吃有喝，其他的也就无所谓了。苏伟养狗的真实意图是为了看管张盼玉，那个小姑娘会抓住一切机会逃走，这是苏卫每天早晨都会冒出的强烈念头。让张盼玉生下这个孩子是苏卫的主意。张盼玉起初抵抗着孩子的出生，用了许多办法均告失败。孙刘花奉命叮嘱他，女人对付女人自然是顺风顺水，更何况张盼玉无论从年龄、阅历以及受害的程度各个方面都不如孙刘花。孙刘花别无选择，每天只能在嫉妒与畏惧中苟延残喘。孩子出生后，张盼玉似乎真的认命了，就像他头上原本的四个伤口，皮肤已经长好，覆盖了螺钉留下的孔洞。对于张盼玉的转变，苏卫感到一丝得意。当年孙刘花也是在生下孩子后彻底屈服的，对于女人来说，无辜的孩子便是命运的分水岭，尤其是以张盼玉的承受力，反而会觉得生了孩子是一种心理解脱。记得江森阳在世时有一次闲聊，江森阳告诉苏卫，大脑机制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只要找对地方就行了。譬如适当的刺激额叶皮层，就能改变人的情感和情绪，可以让人解脱。大脑就是通过传入神经和传出纤维对周围环境进行反应。江森阳说，你给他什么就是什么。苏卫都听不懂，但他愈发明白一个道理，有学问的人干坏事更可怕。在生活中，张盼玉仍要进行一些对抗，苏卫认为是那个什么额叶皮层没有搞彻底。比如张盼玉给孩子起名红耶， 苏薇不喜欢这个名字，让她不舒服，她要求孩子叫苏英哥。张盼宇坚决反对，不仅继续称呼孩子红耶，而且不带姓。孙刘花冷眼旁观，觉得张盼宇毕竟太年轻了，不懂得隐藏自己的心，这样明目张胆的对抗没有好果子吃。果然苏卫开始想办法收拾张盼宇，张盼宇依然顾我，张嘴闭嘴就是红爷。这种时刻孙刘花耍起了女人的心机，明着帮苏卫劝解张盼宇，暗地里却激励张盼宇再加把劲儿。然而孙刘花同时却担心张盼宇固执任性，万一苏卫纠缠不过，让张盼宇赢了这一局，此后就会步步失守，张盼宇的势力范围就会从阁楼的方寸之地扩展到整个家里。事情似乎按照孙刘花担忧的方向发展了，苏卫不再计较孩子的名字，又不上户口，管他叫什么，苏卫如此说道。孙刘花开始难受了，毕竟张盼宇年轻貌美得多，不过话又说回来，幸好他还小。孙刘花密切关注着张盼宇的一举一动，如果他的猜测没有错，接下来张盼宇会做出更过激的反应。一天清晨，家中阴云密布，山雨欲来风满楼，孙刘花头一天晚上便看出了端倪，因为张盼宇在收拾婴儿用品。孙刘花立即将这个消息汇报给苏卫，即使他不这么做，苏卫也会察觉，何况外边还有一条恶狗镇守。苏卫披挂整齐坐在仓库，阴郁的目光盯着阁楼方向。距离苏卫大约七八米的地方放着那只玻璃缸，是从阁楼上移下来的，既没有养鱼也没有种水草，那些水很特殊，水底的沙子始终干净如新。苏卫一直不清楚那东西应该怎么利用，索性就放那儿不管了。孙刘花站在苏卫身旁，他很好奇，想看这场戏如何演下去。阁楼内，张盼宇把行李整理好，红爷睡醒了开始哭。张盼宇把女儿抱在怀里，裹了一条毛巾被，再用帽子盖住耳朵，纱巾围住嘴巴。他背起孩子，一手提起婴儿车，慢慢走下阁楼。到了仓库，张盼宇把红椰放进婴儿车，柔软的衬垫塞到身体周围。红椰始终看着他，十分安静，嘴里发出咕咕的声音。苏卫怪叫一声，凌空扑来，你干什么？离开这儿。张盼宇镇定地说。苏卫突然出手抓向张盼宇的头发，一边朝孙刘花叫道，把孩子抱走。孙刘花一副惶恐的样子，站在那儿不敢动。苏卫嘶吼道，快！他揪住张盼宇的头发，张盼宇的胳膊肘撞向他的胸口，他一阵咳嗽松开手，张盼宇快步向门外走去。孙刘花拦在面前激进哀求，上楼吧，啊，外边出不去。张盼宇哭叫，放我们走，你一个女孩还带着一个小孩，你怎么活呀？孙刘花也流泪了。苏卫冲过来怒道，都给我闭嘴，滚回楼上去。张盼宇难以挣脱，孙刘花连抱带拖把张盼宇送上楼，再把红椰送上去。等他返回仓库，发现苏卫还站在原处，阴沉的脸上没有表情。孙刘花紧缩双肩，大气也不敢出，她知道丈夫在想主意，而且这主意一定很可怕。我得让那丫头彻底变乖。苏卫的嘴唇动了动，露出冷冰冰的话语，你想怎么办？孙刘花试探地问。 我要把他吓住。 苏卫发出哼唱般的声音。苏卫等待着，直到后院的那条狗有了新变化，他便找了个合适的时间把孙刘花喊到房间来。苏卫扯了几句闲话，诸如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楼上那个丫头胡闹没有？那个小崽子怎么样？问到小崽子，孙刘花以为苏卫问的是红叶，脱口而出道：“红叶挺乖的。”苏卫不耐烦地说：“我问的是豹子的小崽子。”啊！忽然提到那只凶猛的大狗，孙刘花愣住了，跟不上苏卫的思路。苏卫催促：“快说，豹子的小崽怎么样？”豹子一个月前生下一只小狗，非常可爱。 小狗很好玩， 孙刘花应道。苏卫慢慢踱到孙刘花身旁，在他耳畔说：“你去办一件事儿。”“ 什么？” 孙刘花的脑子紧张地运转着。苏卫低声说了一句话，孙刘花一脸的震惊，战战兢兢开口：“ 那……” 苏卫冷笑一声：“瞧你那个死样子。”“ 我不行，真的不行。” 孙刘花双手乱摆：“你行。”苏卫咬紧牙关：“你要是不行，就让你滚蛋，我跟那丫头结婚。”“ 你……”“ 哼，你不相信？你以为我做不出来啊？”苏卫冷笑。孙刘花屏住呼吸，苏卫摇头晃脑，开始倒计时：“九、八、七、六。”“ 我做！” 孙刘花嘶喊着，双手搓弄头发：“别装出一副可怜样，快点滚出去，今天晚上就动手。”苏卫再也不看孙刘花。孙刘花跌跌撞撞地出去了。入夜，一场细雨降临，雨丝若有若无地笼罩在头顶，化作一片凄迷的雾。一场罪恶正在树荫深处悄然发生。那里是豹子的窝，搭了一座小房子，一只小狗独自趴在房门里，它的妈妈豹子刚被苏卫牵走了。孙刘花靠近狗窝，狗狗似乎嗅到了危险，嗯嗯呜呜的哀鸣。孙刘花想，它是饿了吧。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孙刘花掏出几块饼干，泡在食盆里剩余的牛奶中。狗狗凑过去观察片刻，试着伸出舌头尝一尝，然后抬头看一看孙刘花。孙刘花在发抖，狗狗也在发抖。狗狗忽然往后躲去，想钻进窝里。孙刘花跪趴在地，一把按住了狗狗：“ 对不起。” 孙刘花哭着说，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细长的绳子：“ 对不起。 夜幕覆盖了一切。夜里，张盼宇哄着孩子睡下，他也迷迷糊糊的，忽然听到狗吠声，也许在做梦。张盼宇突然惊醒了，有什么东西在猛烈地撞动门板，小屋颤抖着，仿佛地震一般，通通声不绝于耳，夹杂着凄厉的嚎叫。那只狗发疯了。张盼宇抱着哭喊的女儿在被子里缩成一团，疯狗还在撞，越来越狂躁，门板开始摇晃，细碎的木屑飞起来，烟尘弥漫，门框快要支撑不住了，裂缝正在扩大。张盼宇想打开电灯，这才发现房间断电了。外边的狗突然哀嚎一声，传来物体坠地的闷响。张盼宇轻轻下了床，站在门后仔细边听，狗是不是撞昏了？又听了一会儿，没动静。他试着拉开门缝，突然一股腥味扑面而来，他眼前一黑，哼也没哼便瘫倒了。恶狗的爪子扑住了张盼宇，耸着肩背如一只狼向张盼宇的脸上咬去。千钧一发之际，又一次重击打在狗的脊背上。 豹子的嘴角淌着咸水和血水，侧翻在墙边。他没有死，却已经没有发狂的力量。暗处，一个单薄的身影缓缓浮现，在凌晨的微光里，静静地看着地上的一人一狗。苏风塔手上提着一根沙棒，这是用袜子做的武器，袜子里塞满了玻璃缸里的沙子，成为一个大约33公分长的棒子。这根沙棒原本是苏卫做的，放在下面的仓库里，不知干什么用的。苏风塔的视线移到小屋内，床上的婴儿在哭，嗓音凄惨。苏风塔扔掉手上的沙棒，准备去看看婴儿。这时张盼宇睁开了眼睛，赫然看到那条狗，不禁低叫一声，狗也看着他，眼光凶恶。没事了，苏风塔轻声说。张盼宇又发出一声惊叫，狗不会咬你了，苏风塔说。张盼宇扬起脸，拼命想看清黑暗中的人。他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但他不敢相信。 苏风塔， 苏风塔往前移了半步，似乎想拥抱张盼宇，但他又退回去，转变话题。 狗的幼崽死了。 啊！张盼宇没反应过来， 他的幼崽死了，所以 张盼宇目瞪口呆。 你看这里。 苏风塔指着门框和墙角，张盼宇努力辨别着，门框和墙壁上涂抹着暗红色的东西，那是血。 现在明白了， 苏风塔轻声说。幼崽的血事先涂抹在门上，豹子发现幼崽不见了，一路寻踪至此，嗅到张盼宇的门上有血，怎能不发狂？张盼宇靠着墙，墙壁冰冷，像刀刃。 我来晚了， 苏风塔说。 你带我走， 张盼宇突然说道。苏风塔有些迷茫。 我要跟你走。 张盼宇从地上爬起来，站在苏风塔面前。苏风塔感到热血沸腾，封印已久的尊严再次被唤醒。可是真的愿意跟他走吗？张盼宇直视着苏风塔，寻找他的瞳仁，他的心。苏风塔避开了目光。 等我一下， 苏风塔说着转身离去。张盼宇伸手去抓，指尖掠过苏风塔的衣襟，像一阵清风，什么都没抓住。他绝望地看着那个远去的背影，犹如漆黑海面的最后一丝星光湮灭。苏风塔下楼，走过仓库，穿过后院，客厅里的苏卫正在喝酒，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酒味与汗臭味。苏卫突然看到儿子，有那么一瞬，他的眸子里飘过一丝恐惧，随即便被凶意覆盖了。苏卫恶声恶气地说， 孽种，你回来干什么？ 苏风塔脸上没有表情，空茫的眼睛深不见底。 我要带他离开， 苏风塔说。 去哪儿啊？ 苏卫问。 去找警察。 苏风塔异常平静。苏卫发出一阵奇怪的笑声，他笑了许久，把眼泪都笑出来。然后他走过来，横在儿子面前俯视这个废物。他抬起脚一下子踹到了苏风塔，他一下一下踩着苏风塔，仿佛那是只蚂蚁。苏风塔随着苏卫的踢打翻滚着，默不作声，似乎苏卫践踏的只是个木偶。这时候苏风塔听到一阵婴儿的啼哭声，苏风塔猛然直起身，抓住了苏卫的脚。苏卫的脚刚落到苏风塔的胸口，突然被扣住，向后一掀，苏卫跌倒在破沙发上。苏卫咆哮着起身，顺手抓起酒瓶，劈头盖脸砸向苏风塔。苏风塔躲过一击，苏卫以更凶猛的姿态扑过来。此时身后一声尖叫传来， 孙刘花疯了似的撞向苏卫，把苏卫撞了个跟头。苏卫吼道，你瞎了狗眼啊！这个兔崽子要报警， 小峰快跑， 孙刘花喊道。苏卫的腰被孙刘花紧紧抱住，他气急败坏，一扭身，酒瓶砸在孙刘花额头，砰的一下，孙刘花闷哼一声，双臂松开了。 妈！ 苏峰塔大叫，老子今天就弄死你们。苏卫再次抡起酒瓶，苏峰塔拼命挡住苏卫的胳膊，酒瓶飞到墙上，砰的一声碎了。孙刘花趁机咬了苏卫一口，爬起来和苏峰塔往外逃去。下集当中，奋起反抗的孙刘花和苏峰塔努力地抵抗着苏卫的追打，他们想去阁楼救张盼雨。跑到仓库的时候，三人扭打在一起，苏卫想挥拳打向苏峰塔，却没有站稳，脑袋撞向了玻璃缸的边角，正中太阳穴，死掉了。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雨。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雨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雨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雨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生命成的花。生活是一根线，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组织，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戮集团。神秘与恐怖的背后，军统内部究竟还暗藏着多少血雨腥风？他是国民党军统局最年轻的少将处长，他是红颜中家喻户晓的反派人物。从军统魔王戴笠的得意部下，到弃暗投明的起义将领，沈醉的一生曲折离奇，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他幡然悔悟？又是什么让他在人鬼之间找到了最终的归依？档案为您揭秘人鬼之间沈醉之归路。随着国民党加紧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镇压，军统原有的监狱已经难以满足，于是沈醉就把原四川军阀白居的香山别墅买了下来，在高大的院墙和房屋四周加上了一圈铁丝网，把厢房作为牢房，把堂屋和甬道作为犯人放风的地方，而过去的菜窖和厨房就成了重要犯人的地牢。它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白公馆。作为军统的大总管，沈醉亲自参与了这座杀人魔窟的选址和建造。著名的小说《红岩》便再现了监狱内部环境，以及革命党人矢志不渝的坚定的信念。其中大特务严醉的原型就是沈醉。 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美国人着重看了白公馆，想用作来华美军人员的招待所，戴笠只好吩咐沈醉另找个监狱。 经过在崇山峻岭里的实地勘查，沈醉选定了一家煤矿，经过一番改造，改成了日后臭名昭著的渣滓洞。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日伪在华财产的接收成为了军统的首要任务。国民党要员的贪腐程度令人发指，身居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对每一笔财产的去向了如指掌，他亲眼看到军统的政界民将一整船的黄金私自运走，其他各地的大家族军阀势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种种令沈醉深深感到高处不胜寒。他向戴笠提出想辞去总务处长的位置，调到上海去工作。戴笠却大发雷霆，说你现在的位置谁都替代不了，你得把我们在各地接收的财产弄清楚。让沈醉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戴笠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往上海的222号专机失踪。对于寻找戴笠下落的任务，军统内部无人感应，只有沈醉念及戴笠的栽培，自告奋勇前去营救。然而沈醉还没来得及出发，前方就传来了戴笠机会人亡的消息。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沈醉悲伤，军统局三巨头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就开始拉帮结派争夺局长的位置，沈醉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1946年10月，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在帮助毛人凤排挤掉了郑介民之后，沈醉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主动提出外调到其他省担任站长，毛人凤顺水推舟将他外放到云南。沈醉调任到云南后不久，解放的大潮从北向南席卷全国，国民党大势已去，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也在做着起义的准备，沈醉将何去何从呢？ 1948年12月9日，沈醉应约来到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家中开会，随即就遭到了软禁。此时在他面前摆着一份起义通电，沈醉知道在这上面签字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在这屋子里徘徊了一整夜，眼下摆在沈醉面前的只有三条。第一条，顽抗到底，以死相拼，无疑这是一条死路。第二条是假起义真反共，沈醉还清楚地记得蒋介石、毛人凤在离开大陆的时候对他的交代，据守云南，必要的时候可以打游击，坐等国民党反攻大陆以为内应。想到现在的形势，又想到自己在接收日军财产时国民党高官的贪腐，沈醉不禁感慨，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不把天下断送，就连自己曾经崇拜的姐夫余乐醒现在都已经脱离军统，在上海为中共地下党工作。沈醉的第三条就是真起义，交出来他所有的一切，并且与国民党断绝所有的联系，立功赎罪。第二天早上，沈醉重新拟写了一份电报，并且通告云南全省。它的内容是这样的：现云南全省在卢主任领导下，于本日宣布解放本区所有军统内外勤及各公密单位工作人员，趁此时机听命转变，不但可免除无意牺牲，并可保全个人生命及今后生活。本人已绝对服从卢主任命令，各工作同志应即一致遵照。在这封电报中，沈醉号召云南300多公密单位的特务以及他们所率领的特务部队放下武器，并且交出一切的 电台、文件和器材同他一起起义，并且沈醉还配合着卢汉抓捕了徐元举、郭旭和周养浩等大特务。 11日早上，云南日报刊出卢汉率部起义的通电和李弥、余承曼、沈醉等人拥护起义的通电，广播电台不断播放沈醉几个人的讲话，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然而命运似乎又和沈醉开了一个玩笑。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实行军管，卢汉在办理移交手续的时候，将沈醉等人当成要犯交给了军管会。沈醉从此开始了他的战犯改造生涯。昔日风光无限的沈醉，如今却沦为阶下囚。沈醉在战犯管理所中将面对怎样的生活，又是怎样的经历让他弃暗投明，由鬼变成人？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从挣扎彷徨到在军统平步青云，沈醉曾经一步成为军统局最年轻的少将处长，如今却身陷囹圄，沦为阶下囚。他接下来将面对怎样的生活呢？沈醉在回忆录中说，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人们都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实际上这个过程真的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吗？ 从1950年开始，982名涉及侵华罪行的日本战犯和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71名伪满高级战犯被从苏联引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收押进抚顺战犯管理所。国民党的大批要犯也在有步骤地向重庆转移，中国中央政府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战犯改造工作。日本和伪满战犯主要关押在当年日军修建的伪满典狱，而国民党高官则大都关押在当年租建的白公馆。回到自己修建的监狱是对这些战犯心理攻势的重要一步。 沈醉在回忆录里写道，共产党的许多地下工作者，如江竹君，也就是我们在小说《红岩》中读到的江姐、许云峰、叶挺等，都在此处关押过。我自己也曾多次到这里视察过。他说，真没想到过去用来关押别人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关自己的地方。社会的变化竟是这样的不可思议，这样的巧合。当我被押进楼房时，徐元举、周养浩等都惊奇地围过来问长问短。 他们几个原是在重庆进行大屠杀的刽子手， 没想到他们都还活着。我感到既惊奇又高兴。沈醉的惊奇和高兴不是没有来由的。本以为死路一条的他，看到更加穷凶极恶的徐元举等人尚且还活着，就觉得还轮不到自己。这些国民党大人物昔日风光无限，那么接下来他们的劳改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白公馆内刑房和地牢分别成为了休息室和锅炉房。在这里不要说审讯，就是打骂战犯的情况也是被明令禁止的。宽敞的大通铺上被褥枕头一样不少，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口杯、暖壶、牙刷、牙粉、肥皂、毛巾。要不是因为门和窗户上钉着钢条，谁还能看出这是个牢房啊？整洁的居住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中央领导究竟为何如此善待与保护这些战犯？在战犯改造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使沈醉幡然醒悟？档案正在为您揭秘。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组织，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戮集团， 神秘与恐怖的背后，军统内部究竟还暗藏着多少血雨腥风？他是国民党军统局最年轻的少将处长，他是红颜中家喻户晓的反派人物。从军统魔王戴笠的得意部下，到弃暗投明的起义将领，沈醉的一生曲折离奇，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他幡然回首？又是什么让他在人鬼之间找到了最终的归路？档案为您揭秘人鬼之间沈醉之归路。 可能您会感到奇怪和不解，为什么要善待这些战犯，尤其是日本战犯？其实在当时也有很多人无法理解。 战犯改造之初，很多人反映这些战犯们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受到来自基层战线上这样的强烈呼吁，中央领导表示充分理解。周总理说，杀掉这近千人很简单，但是从思想根源上对日本战犯进行改造，这是比战争更为艰巨的，但却能真正造福后代的灵魂工程。而对于国民党战犯的保护和改造，则更多是出于对台统战方面的考虑。 1956年，沈醉从重庆转送到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改成的北京战犯管理所，也就是现在的公安部秦城监狱的前身。由于来到这里的都是国民党甲级战犯，仅限军队将级以上的军官，文官则需要到省主席一级，所以这里的条件要比白公馆还好一些。曾经的国民党中将、上将、兵团司令竟然在这里齐聚一堂。沈醉回忆说，他们一见面互相问候的第一句话就是，哟，您还活着呢。 沈醉回忆，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后，生活待遇提高了，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引得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毛泽东所制定的改造政策中有那么一条，经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措施一经实施，大家才发现这些当年统领千军万马的大佬们竟然个个身怀绝技。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发生过怎样的趣事令沈醉记忆犹新？中央领导究竟为何特赦这些国民党战犯？沈醉又是为何开始撰写魔窟生涯等个人回忆录的？ 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曾经任过东北司令的杜聿明居然会缝纫。在战犯管理所里，有趣的故事比比皆是，沈醉将其一一记录在回忆录《囚徒》之中。他甚至说，如果读者不笑，自己就再也不写作了。 曾任十二兵团司令长官的黄维立志创造黄维永动机，解决世界能源危机。十三太保之一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康泽居然用自己做实验，用密封遮制风湿折上100针算一个疗程，如果见效还要推而广之。国民党国防部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每年春节的联欢晚会上都会表演京韵大鼓，还会说相声。沈醉因为学过武术，负责教广播体操。他回忆说，每当想起那些将军们闹出的笑话和笨相，就忍不住笑起来。最令人捧腹的是，有一次因为弯腰动作，竟然有十几个大腹翩翩的将军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地，惹得在场的看守和狱友一阵大笑。 1959年9月18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负责当天下午收工之后分发报纸的徐元举，一边走着一边就念着手里的报纸。当特赦两个字出口之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一片寂静中。 忽然就听有人大叫一声， 这下可好了，我可以跟我老婆在一起了。 这个大叫的人正是原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宋清轩。只见他一边脱掉上衣，一边就往屋外跑，狂奔乱跳的喊着这句话。听到这个喜讯，战犯管理所内有很多人是愣在原地一动不动，康泽的手紧紧地握着沈醉的手。只听得康泽嘴里呢呢喃喃，却说不出什么话来，突然身子一歪，差点摔倒在地。当天晚上他就被送到医院去急救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份人民日报，在这份报纸的头版有这样的标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议，并决定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罪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建国十周年之际实行的一次特赦。在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的这份特赦令中，第一条就是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十年却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国庆官吏之后不久，特赦大会正式举行。首批特赦的名单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郑廷吉、宋希濂等十个人，其中有八人出身黄土。从1960年起至1966年文革前，中共又先后特赦了五批国民党战犯，几乎每年一次。1960年11月28日，沈醉的名字出现在第二批特赦名单之中。至此，沈醉结束了自己长达11年的战犯改造生涯，后担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罗瑞卿两位副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沈醉等国民党特赦战犯。沈醉首先向周总理请罪，因为在上海、重庆、南京解放之前，他曾亲自带领特务对周总理搞过侦查、跟踪、监视等活动。周总理听了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很风趣地告诉他说，他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就没有对他起过什么作用，只是当了他的义务随从。周总理说，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沈醉问道，怎么才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呢？周总理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的写出来，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 沈醉回忆当天辞别总理时，总理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他对沈醉嘱咐道，我等着看你写的东西。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沈醉先后在女儿沈美娟的帮助下完成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等材料，以及魔窟生涯、人鬼之间、军统30年、我的特务生涯、囚徒等回忆性著述。著名作家李敖在读了沈醉的著作之后说道，知善能改，历劫之变，沈醉行。 1979年9月，有关沈醉参加云南起义的档案被完好的整理出来，并且送到北京。中央有关部门一经审定，立即于1980年宣布沈醉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1981年11月起，连任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和第八届中国政协委员。沈醉的经历就像是一篇章回体小说，读完不禁感慨，沈醉在人鬼之间找到了最终的归路。